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咧终于系清清楚楚咁可以录到音啦。咁今日系有我啦、爆石、糖水同埋皮仔喺大家当中。大家好， 大家好， 喂，大家好啊！ 喂，糖水今日有咩讲啊？ 我今日特别少少啊！我想讲翻呢个何韵诗咧声称被侵犯嘅性侵犯嘅事件呢样嘢。 哇，好似我翻香港嗰排发生噶，四月尾嘅事嚟噶，系嘛？ 系啊，四月28号呢何韵诗呢就喺佢Facebook 嗰度呢就出咗一份澄清嘅文件澄清文啊。 其实发生咩事呢，可唔可以有啲 background check， 因为我咁有啲人已经唔记得咗或者完全唔知发生咩事。 成件事都几我觉得都几有趣啦，所以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咁、我不如我直头呢就读返何韵诗小姐佢嗰个澄清文出嚟啦，咁啊比一清二楚囉。由呢、這个由当事人去写翻出嚟嘅嘢。 哇，好长喎，竟成版㗎喎。 唔紧要啦，即係我諗冇字幕咁样做过，但係我觉得有 用一把男人声嚟读何韵诗嗰篇文真係好经典喎。嚟啊。 有需要啊，我觉得。如果唔係咁公平㗎嘛，对何小姐。 OK， 你讲。 芬兰事件澄清文。关于芬兰公寓事件本来真係唔想再讲。尤其俾本八婆集住亂 Q 咁作之后更加唔想再回应。但见大家越传越离谱，越讲越过火，仲要攞嚟茶余饭后讲笑，发现有必要厘清整件事嘅始末。首先我想讲，当晚我去 Facebook 发嗰个信息嘅时候，并唔系因为諗住博见报或者俾杂志有料写呢啲低能嘢，而系因为当时真系好驚。如果你自认为一个人，请你找找足够嘅同理心去明白性侵犯/性骚扰事件并唔系用嚟讲笑嘅。有遇上类似事件嘅人就会明白呢种遭遇绝对可以为一个人留下好深嘅阴影。当然我最后好彩冇事发生，但唔代表大家可以攞呢种话题嚟消化。Anyway， 事发经过系咁嘅。话说我喺 Airbnb book 咗一家三口嘅屋企嘅房，个 host 系个女主人嘅，睇晒 review 一致好评咁就 book 啦。一个人住我会加倍小心 book 一啲一家人或者女性嘅屋企。第一日去到嘅时候下午三点，揿门钟几次都冇人理，终于三分钟后有个女人睡眼惺忪咁出现，个状态超迷，问非所答，行咗一转间屋。机警嘅我已经发现好多啤酒罐同烟头，我心谂咪完全货不对版，又话好开朗嘅一家三口，感觉怪怪。好在出完去一转，翻嚟发现隔离房原来住咗另一家人，同埋阿老公都翻嚟，感觉都好正常，好 helpful， 系个中年男护士，感到安心啲。括号一个重点 detail， 佢哋屋企有个传统柴火桑拿嘅 basement。每次用要俾錢，阿老公要去點火，我第一晚有用，但冇得鎖門，只有一個窗簾，但佢強調係 private use， 佢中途問我使唔使加柴，我話唔使，因為作為燒烤之星，我已經自己加咗啦。閂括號，好啦，誠意。咁第二朝隔離家人走咗，住客得返我一個，傍晚返嚟家裏冇人，又見台上幾個啤酒樽，我煮飯之際兩公婆返嚟，眼見今日連老公都有啲醉醺醺咁，比起第一日亦怪怪，講下無啦啦要黑我，但當時冇懷疑，覺得可能芬蘭人都係咁即係黑咗啦。咁結呢、這個我家嘅結果，感嘆氣慾嚟啦。是夜我又 book 咗桑拿，但我落到去時個火已經燒到一半，焗完第一次已經就快熄，為免佢突然冒出來又問我要唔要加柴，我就自己主動叫上去問佢可否幫我加啦。咁我又冇理由著返曬衫加碼，加上括號芬蘭人都係咁，係會男男女女披曬毛巾喺條街度乘涼，咁我覺得入鄉隨俗應該啦。點知佢落到嚟時身上冇著衫， 只係穿住條 legging。 我心諗嘩點啊，但又唯有安慰自己，可能芬蘭人都係咁，笑下滴汗啦。殊不知佢加完柴後之後望一望我，又無啦啦埋嚟黑我喎，點啊，赤裸裸黑乜跳啊。咁但係冇講佢有冇黑喎，咁我估係黑咗啦。呢度入返桑拿 ,gut feeling 已經響起警號，有點不安，但礙於柴剛剛先加，唯有引到個火燒到咁上下先，跟住快快手沖身，諗住著返衫上樓啦。點知當我山水後，佢縮山水，佢突然喺臉後面出現，問我 Are you inside？ 我即刻披返毛巾話 No no， I am outside， don't come in。 之際佢已經入咗嚟，下身披住條毛巾，重點係佢個下體係明顯地撥起了，而且好明顯係想俾我見到，嚇到我即刻攞嘢話我上返去啦。個變態佬仲要故意跨過我，話佢入去桑拿啦，問我要唔要一齊。此刻嘅我嚇到個心狂跳，心感不妙，即刻耍手令頭話 No no no， 嗱嗱臨衝返上房。返到房十萬個驚，立刻盤算究竟應該繼續留低定點，定著衫定著曬衫唔好瞓。但礙於我住呢個地方嘅離市中心30分鐘路程，完全無車可走，同埋路上係一片冰海，完全冇法用跑嘅方法逃走，亦唔知搵唔搵到酒店。我企喺度5分鐘盤算之際，聽到條變態佬叫咗佢老婆落去，跟住又聽到明顯在 XY 2 set 嘅聲。 咩係 XY 2 set 啊？ 唔知喎，大家陣間可以討論啦。 Okay。 黐乜線？黐underscore 線㗎。咁迅速決定逃走，但為免顯得可疑，認真驚佢攞刀出嚟追我，嗱嗱臨再落返去扮鎮定，搵個藉口話我想出去睇極光，九秒九執曬包袱，撇勉強喺冰上快步離開，一路行一路向一路回頭望，每次有車經過都驚一驚。半個鐘後終於走到去市中心臨時入住一間酒店，嗰30分鐘冰上逃亡係我人生最可怕嘅30分鐘。感嘆好，咁就下面嗰啲澄清我可以唔讀啦。我覺得可以唔到啦，係啦。 Okay。 即係咁。咁我想問啦，即係我諗 XYZ 即係我諗係一啲做愛嘅聲啩。 唔係呀， XYZ 係咪講粗口呀、啊、唔知喎咩、叫 XYZ， 我未聽過呢個 term 喎、 但係佢叫咗佢老婆， 唔係話佢老婆落咗去㗎咩？ 係呀，叫佢老婆落去，跟住 XYZ 究竟係唔知喎、啊、唔知咩叫 XYZ， 可能香港人會明啦。 就應該係 搞嘢喺入面。 搞嘢嘅聲喎。 係 ,ok,ok,ok。咁點 呢？其實呢 好難想像都係搞嘢嘅聲啦，因為即係好似好 red， 好似已經好 ready 咁樣咗。即係話個女人真係即係何人先上返嚟，跟住個女主人落返去，哇佢突然之間冇呢 XYZ 出嚟，哇唔係嘛，咁好似隨時 好明白。芬蘭人係咁嘅咩？喂點呀，唐水你有啲咩想講，你讀曬成個 status 出嚟。 即係呢件事唔係我覺得即係同大家分析一下到底發生咩事。即係或者討論一下啦。其實我覺得主要都係 Airbnb 嘅問題。咁但我亦都好、我都覺得何小姐冇咩唔啱，咁佢可能一個女仔去旅行，佢就真係神經緊張咗少少啦。即係我又唔覺得成件事有啲乜嘢係咁性騷擾喎。如果你覺得係點呢？ 唔係，我頭咁睇個 status， 我覺得係我明白佢點解咁驚嘅。咁同埋其實 Airbnb 呢，即係我無論係今即係我依嘅一兩次去旅行，我都嘗試用 Airbnb 啦。咁其實呢，你去睇平時睇電視廣告啊，或者係 Airbnb 本身嗰、那個 個成個團體佢嘅 promotion 咧，佢都係做到好似好啊好 carefree 啊，即係你見到好似黃秋生有廣告又 Airbnb 咁樣咧，即係做到好 pro 啊，亦都係即係好深入民心啊，或者去到人哋嗰、那個、那個、那個文化，去享受人哋嘅文化，同啲人打埋一齊啊，即係好 integrate 喺人哋個 culture 度啊，即係好可以好 enjoy 個 trip 啊咁樣。咁其實 Airbnb 係好成功咁 promote 咗呢樣嘢出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 咁你有冇住過先？ 我住過，我呢幾次去旅行都住過 Airbnb。咁其實我係好坦白咁講，其實係有好多漏洞喺入面嘅，即係好多嘢其實係對旅客嚟講係冇保障。即係譬如話我去日本今次去日本旅行，我都係去 Airbnb。咁冇嘅喎，咁我話去睇曬 review， 人哋做啲 review 又做到五粒星咁樣，又好靚好成咁樣。咁去到又都好 OK 嘅，同嗰個 description 一樣嘅。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嗰個保安，無論係保安啊，或者係一啲安全系數咧，其實係 Airbnb 係其實保障唔到你啲咩嘢嘅。即係 for example， 我去日本嗰間 Airbnb 嘅時候咧，嗰、那個女東主就同我講話嗱，我條鎖匙咧就掛喺門口個牌後邊嘅啫。喂，咁其實個個都入到去㗎喎，即係個個都可能可以趁你未去攞房之前吓、啊、套咗條匙咁隨時入你間屋都得㗎喎。即係你係唔知道究竟係有幾安全啊成啊，或者係你又唔知道啲消防系統跟唔跟足安全條例啊咁樣。譬如話我今次去日本第一晚就地震嘅時候，其實呢對我嚟講，我連依間酒店嘅逃生通道或者依間地方嘅逃生通道係點樣我都唔知道。所以其實係有一定程度嘅危險，只不過係話即係依幾年嚟 Airbnb hit 啊紅啦，尤其是或者係做多咗廣告啊宣傳啊咁所以去俾到一個印象話可能個個都係好等，其實依啲咁嘅嘢好多漏洞會發生係唔知道，尤其是依啲咁嘅 share， 即係依一隻新類型嘅 service 係存在住好多大家冇諗過嘅漏洞囉。 冇人性騷擾你嗎？ 冇人入嚟性騷擾我嘅。 係啊，真 係。我諗即係譬如無論係即係如果香港嚟講，即係有相同類即係 based on review 嘅呢啲 service 嘅，譬如話 OpenRise 咁樣，無論係顧客或者 Airbnb 嘅顧客或者係 OpenRise 嘅顧客嚟講，即係啲顧客點解會去選擇去選用呢間無論係住宿無論係食肆嘅 service 係 based on 佢嘅 review 㗎嘛。咁好多時我哋對呢個 provider 嘅呢個供應者嘅信任係基於嗰啲嘅 review 囉。咁但係冇人知道嗰啲 review 嘅準確性嘅冇人知 道。但係你皮姐有冇住過 Airbnb？ 我冇 喎。冇。但係我想講呢就呢其實呢 Airbnb 呢佢即係你就話係 provide accommodation 嘅，但係其實你去住嘅時候你成個感覺係好 homestay 㗎嘛。 嗯。 即係你唔覺得你係去咗酒店，基本上我又住過，我都住過幾次啦 Airbnb。你係去到譬如你睇曬嗰啲衫褲鞋襪啊，你又同佢 share， 可能同佢 share 同個 bathroom 啊，見到嗰啲衛生巾啊，呢樣嗰樣，即係有啲好 private 嘅嘢，你真係會見到㗎嘛。所以係呢樣嘢囉。咁但係你話我自己去 Airbnb 嗰陣時呢，我自己去 New York 呢都係咁樣啦。即係佢舉例啦，佢去 New York 嗰次就係佢喺嗰間 apartment 呢喺地獄廚房嘅。如果你有睇Netflix 嗰啲 Marvel 呢，即係 Jessica Jones 啊，紅魔鬼啊，嗰個區啦，咁佢就咁樣，佢有一個飯廳廚房咁樣地方，咁嗰個就黐間房嘅。咁呢就我諗佢就喺嗰個飯即係嗰個飯廳廚房嗰呢就擺啲 sofa 啊咁樣呢。咁樣咪好似有廳有廚房咁 樣。間咗 area 咁樣。 係啦，咁另外呢就有塊布，咁呢邊呢就我呢邊呢就黐咗個廁所。咁呢就佢有塊布就間喺中間，咁樣就即係想吊咗中間，即係好似寒絲咁樣，叫塊布喺度。咁佢另外嗰邊呢就係、是、我諗佢嗰邊有個廳有個房咁樣啦，我估啊，我又冇入過去啦，因為我嗰晚去呢其實佢都係佢個都係一個女仔嘅嗰間 Airbnb。咁、那個女主人呢就唔喺度，又佢就搵咗個 friend， 佢個 friend 嚟接待我。咁呢 老實講，即係我覺得咧，嗰位女士咧，又真係幾好，幾我真係幾標青嘅。咁即係你會覺得就係、是、我都會有時都會借一下嘢啊，我傾下偈啊咁樣。嗱，即係講真，爆石肥仔，將心比己。嗱，我先問第一樣嘢就係、是、話，你三唔識七，你會叫嗰人黑下你啊？屌你唔會㗎嘛，係咪？你唔好講肥仔啦，你香港住包石，你會唔會無啦黑咩啫？ 咁唔同嘅芬蘭人可能真係唔係咁嘅，芬蘭人可能特別啲呢，即係係咪啲北歐人係會即係open 啲呀、隨和啲呀嗰啲囉。 咁都係㗎嘛，咁你作為一個左即係左膠係咪，即係或者你左派，咁你要明白女性身體自主呢樣嘢㗎嘛，你冇理由話因為呢個芬蘭人呢個隨和啲，你就去黑下佢。即係我嗰陣時呢，香港做嘢嗰陣時呢，我就去嗰啲咩花生巴嗰度食嘢啦，即係見即係飲酒囉，見唔少啦，咁有啲西佬呢就喺度啦，即係我見過有個西佬呢就喺度，即係客人嚟嘅。咁個侍應咧就企側邊，因為佢咧個手咧喺後邊背脊嗰度掃下咁樣。嗰、那個女仔又冇嘢喎。係。咁佢點諗咧？佢係咪覺得啊，可能啲外國人都係隨和啲、開放啲咁樣咧？大家認為佢諗法係咪咁樣咧？ 好多可能性喎、啊，呢、這個。 唔係，即係佢好明顯唔識佢嘅嗰個人係。咁如果係我咁，你會點咧？我做同一樣嘢、同一件事會點咧？ 咪即刻冚你啊！喂，你講出去啦！ 唔係咯，唔係咯，哇！咁係即係種族歧視啦！而家你一講係咪種族歧視啦？而家咁呢個都係我移民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因為我覺得喺香港， 你唔可以咁樣做啊嘛！你想喺外國可以做啲咁嘅嘢？ 唔係，我知道喺外國都唔可以咁樣做，但係我唔滿意我喺香港被人歧視嘛，因為我知道喺外國大家都唔可以咁做嘛， 即 係我知道喺外國嗰個事情係。無論咩人佢都係會冚落嚟㗎嘛。咁樣我覺得鋸啲嘛，我嗰條係講返 Airbnb 呢單嘢啦。咁樣你如果當日咁樣係我走去咗美國，我叫嗰條我係冇嗰條嗰位金髮小姐可唔可以黑下我咁。嗱呢樣嘢我已經好怪，我冇可能會咁樣做。我首先我覺得識嘅就話啫，三唔識七。即 係 你 我諗又唔同，因為你男士呢，即係如果係你係女士嘅話，係個情況唔同，因為個情況就係何韻詩作為一個客人，或者係佢去個 host 個男 host 有個女客人喺度，佢去show， 譬如話佢第一日嘅黑係一個 show 嘅一個好客，或者 show 佢一個嘅friendliness 咁嘅 gesture， 我覺得冇乜問題㗎喎，即係第一晚。 唔係係冇問題，即係我唔覺得好大問題。 嗯， 即係譬如你都會有啲，你外國都會有啲咩 free 黑啊， 就 加 黑人、啊。 但係你都係因為點解你會有報道話嗰啲 free 黑啫？即係譬如你傳媒啊或者報紙啊都會講嘅。 或者 咁，因為唔係因為呢樣普遍嘅嘢嘛，因為你係熟人，你先會黑㗎嘛。雖然呢樣係普遍嘅禮儀，係咪先？咁樣。咁嗱，你新人我第一唔會叫佢黑我啦，係咪先？咁我如果我真係叫佢，因為表示我好咩嘅態度啊，爆石你話好友善嘅態度啊，我作為一個澳洲華人，好友善嘅態度啊，咁跟住佢又黑我，咁就好啦，咁跟住又第二次咯，第二次咧啊，去沖涼嗰陣時出嚟。因為大家 share 個沖涼房喎，包住條毛巾，我又撞到佢， 佢叫你黑佢， 我又叫佢黑我，我又即係我又諗咗兩罐啤酒，又叫佢黑我，啊，跟住佢又黑我，跟住好啦，咁就翻房啦，啊，跟住咧佢包住條毛巾走嚟拍我房門，叫我啊，叫我去幫佢加，即係幫佢搞個熱水爐啊定咩，咁我已經飲咗兩罐啤酒，跟住嗰位小姐又咁嚴厲，係咪先？包住條毛巾嚟敲我房門，跟住我走過去，我咪有啲衝動囉。咁跟住 我咪邀请佢咯。咁我咪问佢，喂，我可唔可以入嚟啊？咁样，咁跟住你嗱，你头先八十，你头先讲啦，就话你要理解芬兰人系即系比较开放啲，嗰啲咩话？你话咩话 ？Open，friendly。 friendly 啲，咁首先我想同大家讲咧，芬兰人做做呢个桑拿咧，即系基由我比利时朋友话俾我听咧，即系基本上我谂由嗰度扫上去打北咧，都系全部都系男女一齐唔着衫裤嘅。 系， 咁佢已经好有礼貌咁样围住条毛巾，咁样去问你系咪 inside， 咁你话？你唔係 inside， 你喺入面話 no no no， I'm outside。 你 outside， 咁都唔知你講乜，咁我梗入嚟啦，係咪先？咁我已經即係我已經係好有禮貌咁樣。原本我嘅風俗就係大家應該係赤裸裸咁樣一齊焗嘅，咁唔係喎，我已經係即係已經係 cater 咗你喎，已經係。即係等於已經係著曬 浴 袍咁樣嚟見你㗎喎，咁包住毛巾入嚟，咁又點會係性騷擾呢？老實講，即係我就覺得唔係，坦白我覺得唔係一件性騷擾嘅事件啦，極其量就係一個邀請，極其量就係一個邀請，咁但係你唔可以，即係人哋係有權邀請你㗎嘛，你唔明你唔問又點知得唔得啫？咁你邀請唔得咪算囉，咁對你嘅邀請同人哋去用武力去即係人哋去侵犯你去騷擾係另一回事嚟㗎嘛，即係我自己睇法咁囉，大家點覺得點樣 呢？咁佢喺同一個 status 裏面呢，佢都有澄清返佢都話佢冇俾人暴力咁去侵犯，或者係佢就係佢冇俾人強暴，但係佢會界定呢個係被性騷擾囉。 嗯。 即係佢都即係講返其實呢、這個佢都承認呢個可能係一個邀請嚟㗎。咁但係只個邀請係視為呢個性騷擾咁㗎嘛。咁其實喺好多嘅情況嚟講，呢啲咁嘅咁繪形繪聲嘅邀請係性騷擾嘅其中一種嚟㗎喎。 但你覺得係你覺得係即係好繪形繪聲呢？因為我就真係覺得 喂即係 你真係將心比己 啦。譬如咁樣咁講啦，我哋平時喺一啲大公司裏面即係我諗大家都嘗試過入 orientation day 嘅時候，佢哋都會嘥成日嚟同你做一啲討論，就即係教一啲上一啲堂，就話咩叫性騷擾啊，咩叫 sexual harassment 啊咁樣。喂，咁你條友撥起曬條毛巾，即係我覺得男士你都好清楚啦，你自己撥起咗有條毛巾喺度，你係會繪形繪聲咁粗出嚟咁樣㗎嘛。即係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我會界定係即係喺工作層面嚟講係一個性騷擾嘅一個極致嚟㗎喎，冇得再繪形繪聲啲㗎喎。 我贊成。所以我覺得問題就喺呢度啦。係。就係話 Airbnb 就係有一個模糊嘅界線喺度，因為你可以話，哎，佢係一個 accommodation 嘅 provider， 但係因為嗰個感覺實在唔係咁樣咯， 係， 因為你感覺真係你覺得係一個 homestay， 你覺得係你住咗入去嘅時候，真係覺得係住喺人哋屋企咯。咁我去 Melbourne 都係噶，咁我租曬成間屋嘅嗰次就係一家人去，咁但係佢啲衫褲鞋襪啊，即係私人嘅底衫啊、底褲啊，即係你都會見到嘅。咁你就冇咗嗰種感覺囉。 係。 我覺得問題就係咁樣囉。咁但係係囉。 即 係 其實係咪講緊你其實你住 Airbnb、或者你選擇去住 Airbnb， 你就預咗有啲咩事發生呢？ 唔係咁梗唔係啦。咁第一就係根本係有膠嘅成分喺度啦，我覺得。當佢唔係即係我明白佢一個女仔驚，我明白嘅。但係你人哋叫你黑，你黑乜春呢？ OK。 唔著衫，你做乜春？你做乜嘢呢？係咪先？咁同埋就係我想講就係話，如果你真係即係喺 workplace 當然唔得啦呢樣嘢。即係你直頭即掂都唔好掂咁樣啦，即係你就唔應該搵個女同事叫佢上床添啦，如果你問我就係咪先，你就唔應該有個邀請啦，但其實有冇邀請我覺得都好難講，因為佢真係冇喎。 咁但係佢係有性衝動嘅，好明顯當時。 係， 但係佢冇 叫。即係好 depends 個 XYZ 係咩意思？即係呢個可能要佢澄清翻，究竟 XYZ 係咩咧？何韻詩小姐咁樣。 但係我覺得如果佢叫到佢老婆去，咁跟住有啲聲嘅，我諗佢係咁嘅，我諗佢話搞嘢咁，搞嘢聲話。 OK。今次呢件事之後啦，咁盧斯達都出咗篇文啦，咁跟住盧斯達出咗篇文之後俾人廢啦，話佢唔知乜鬼，即係左膠出嚟鬧佢話貶低女性啊成啊咁樣啦。我自己承認啊，我坦白承認我話冇睇過盧斯達篇文，因為我自己對何韻詩就本身無論係個人嚟講或者係佢所任何嘅嘢我都冇乜興趣嘅，咁所以我其實對呢件新聞完全冇認知啦。咁但係我見到咁又如何地侮辱到女性呢？即係喺佢篇文裏面， 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主要個嗰、那個一般嚟講佢主要嗰個論點就係話呢件係一件性騷擾事件嚟嘅，你就唔可以攞嚟調侃好似我呢啲咁樣講法嘅，即係你好嚴重嘅呢件事。 係喔，呢件事好嚴重，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即係唔係家常便飯閒談嘅呢個 topic 嚟嘅。OK。 咁盧伊達佢就講一啲譬如話係點解你唔講文化包容啦，芬蘭係咁㗎啦，芬蘭人。 即係作為一個左大愛共同體嘅時候，你應該係去要接受呢啲嘢，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你應該要接受呢啲嘢嘛。 OK， 我諗佢係睇佢呢個咁嘅取態啫。我成日都相信係當一啲事發生喺自己身上嘅時候，就左膠就唔會變左膠㗎啦，即係左膠就會變自私怪㗎啦。即係左膠永遠都係或者係稱之為膠嘅意思，就係話當呢件事發生喺自己身上嘅時候就接受唔到，當呢件事發生喺人哋身上嘅時候，即係我哋就要力爭呢樣嘢。 即係雙重嘅標準囉，其實會係。 係啊 ,OK。 爆石你覺得係一個。 我加以同情囉，我話加以同情囉，即係一個女仔你我會覺得經一事長一智。 即係喎，爆石將心比己，嗰條女 唔係啦，嗱 咗你攞嗱， 講真調返轉啦，調返轉啦，我譬如咁講，我去日本去旅行啦，咁我去做個 Airbnb 啦 ，OK， 咁又係咁嘅情況發生，只不過個性別調轉咗，咁唔會咁啦，好明顯，你話先，即係我反應唔會係我好驚走啊咁樣啦，係咪先？咁但係呢樣嘢係因為我始終覺得男女有別咯， 但你唔覺得係？你唔覺得？如果你係嗰個男人，你唔覺得嗰條女有意思嘅咩？對你， 可能 你黑完之後， 我莫名你意思， 三又黑一次。 如果我調翻轉， 又嬲住條毛巾嚟敲你房門啦，叫你落去啦，咁樣喎、啊。 即係我認同你調翻轉嚟講，可能佢係會錯意咯。即係佢或者我飲醉酒嘅時候，有即係我個女住客。咁樣嘅時候我會會錯意，我即係我明白點解嗰個芬蘭人可能會會錯意呢樣嘢囉，咁但係算啦，呢件都係一件唔開心嘅事嚟嘅。 嘩，如果普世價值啲咁講咪，因為其實性騷擾呢樣嘢係好個人觀感嚟㗎嘛，其實呢樣嘢係。咁即係可能對於某啲人，可能佢覺得當某啲過咗佢能夠接受到嘅程度嘅時候，其實或者嗰樣已經係等同於性騷擾咯，我自己覺得，所以就好難去界定，我自己會覺得咁樣。 其實呢件事都係一即係好似海鮮咁樣一兩日咁樣就跟住就謝咗，冇人講啊成啊咁樣。喂，咁即係其實阿糖水你唔拎出嚟講，我都唔記得咗啲咁嘅事發生過。 我覺得幾有趣。 係啊，有趣。咁喂，咁我哋到離地性探討啦，喂。 離地性探討。 今日離地性探討咧，講一下一個都幾得意嘅話題喎。咁其實同何韻詩單嘢完全冇關係嘅。咁就係咧，即係蘋果 A1 頭條就講話即係香港嘅聖公會唔再支持崇基神學院 即係作為一個支持教會嘅行列之一啦咁樣。咁我都幾 surprise 嘅，因為唔係 surprise 依段新聞，而係我好 surprise 即係蘋果會攞 A1 即係嚟擺依條新聞落去啦。咁好即係明顯地，即係蘋果就想 link 依個嘅這個聖公會不支持崇基神學院，就 link 埋一些政治考慮啦，就是說因為之前呢習近平呢那個政治局常委上個月開的這個宗教會議呢，就說到話就是宗教團體啊、宗教領袖啊要去跟隨這個嘅，即係擁護這個共產黨統治啊成啊咁樣嘅時候，就會 link 埋或者因為崇基神學院裏面那個邢福榮就去成日公開去譴責那些插十字架事件啊咁樣，所以就 link 埋一齊，就話聖公會呢要去改政黨啦，要去退出支持崇基神學院啦，要媚共啦咁樣，即係將依幾樣嘢楞埋一齊咁樣啦。咁我知道肥仔同埋我都係即係基督徒啦，咁你對依件事有咩睇法先？ 即係我覺得大陸，中國大陸本身係佢係有咁嘅要去掌控權力嘅，不嬲做開呢樣嘢㗎嘛。咁但係而且你都見到而家香港譬如話唔好講話淨係宗教，好多嘢其實佢哋已經係受到大陸嘅一啲嘅 influence， 咁所以好多嘢都係偏向咗係好似面向咗中國咁樣，即係好似依佢哋嘅做法，跟住佢哋嘅想法去做咁樣。其實無論係今次即係無論今次崇基呢度咁樣，或者係其他嘢，其實我只會覺得係只會不斷嘅出現囉，即係亦都越嚟越普遍囉呢樣嘢。 即係你覺得其實即係譬如話聖公會今次公開話唔支持崇基神學院係有政治考慮嘅？ 我覺得係。 你覺得係 ,OK,OK,OK。唐水呢，你作為一個非信徒，你睇件事有咩睇法？ 我覺得可能有啲聽眾唔係教徒呢，未必咁清楚啦。其實教會係有好多，係其實教會係有，係唔係一個機構嚟㗎嘛， 係有好多唔同嘅宗派， 係有好多唔同嘅機構㗎嘛。咁其中即係香港人好興就係講下天主教，同埋分開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啦。咁其實應該都唔係咁樣分㗎嘛，因為唔係你可以咁分，因為你有 Catholic 同埋 Protestant 啦。 咁但係如果你另一個睇法，就其實係有一個系列嘅 denomination 宗派， 係啦，宗派同埋即係有係教會啦，或者或者咁講啦。咁你其中一個就係天主教啦。咁你而聖公會呢，就 suppose 係一間老牌嘅教會，即係老名牌嘅，應該係聖公會。 即係其實你睇下聖公會啊、宣道會啊、布道會啊，即係好多，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denomination。咁其實聖公會其實都係最大嗰幾個嘅其中之一啦。 係啦，應該係一個非常之主流古老嘅教會啦。 最主流啦，基本上我可以講話。 最主流啦，尤其是如果你喺香港，因為聖公會係是英國的國家的教會來的嘛。咁但係呢，今日呢其實我都係今日先知呢，原來呢係睇到本土新聞呢，原來香港聖公會呢係好耐之前已經係脫離咗英國嘅聖公會㗎喎。咁佢係屬於50年代嘅事喎，如果你講緊。咁我自己睇法就係話，其實大家要認識呢樣，如果大家對呢個耶教係有興趣，即係或者佢想信去向呢方面尋求呢個靈性嘅，即係想入教啦，想增加啲靈性，向耶教方面呢方面去修行啦，咁樣即係大家要認清楚到底係加入一啲乜嘢嘅團體囉，即係唔好以為就係話其實係分開兩種，就係、是、基督教同埋係天主教嘅咁樣。其實你成個系列係有好多，即係分別好大嘅嗰啲教會，可以係你由天主教以至到去即係譬如我都搞錯咗，我以為聖公會係仍然係同英國嘅聖公會有關，我以為係全球都係 全球性㗎啦呢樣嘢，我唔知道香港嘅性工係獨立咗出嚟嘅。咁咁你由呢啲古老嘅教會去到譬如福音教派一啲比較受爭議性喺八十年代興起嘅教派係你要分清楚佢哋乜嘢你先至好去囉，唔好話你個朋友係佢係信耶穌嘅，咁你就去跟佢去，或者係你就當咗佢你嗰個朋友係一個基督教就係咁樣㗎喇咁樣囉。我覺得係咁樣。咁而家好明顯就係呢個聖公會係腐敗咗，係腐敗囉，只係好簡單咁講就係。 即係我自己冇乜去唔係識好多人喺聖公會度啊，或者我自己冇參與過聖公會嘅聚會啊成啊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又抽離少少咁睇，咁我哋堅離地道嘛，咁梗係堅離地少少㗎啦。咁我個人覺得呢，其實呢件事亦都我又話譬如話今次聖公會唔支持崇基神學院呢，其實佢係冇一個正式嘅一個好明確嘅寫曬出嚟話點解我唔支持啦咁樣。咁但係透過唔同嘅即係領導人去講呀或者成嘅時候都佢哋都透露話呢件事其實係同政治冇關係嘅，佢哋咁講啦。咁但係外間好多人揣測啦，咁其中我哋頭先都講嗰啲啦，咁就係因為譬如話邢福增，佢喺崇基嘅邢福增，佢成日去好高調咁關注國內拆十字架啊，咁令到即係啲人會揣測喎，係咪因為中國政府唔高興啊，所以就要逼聖公會就要去割席啊咁樣。咁第二個就係譬如話崇基佢喺好多嘅取態當中都係偏向即係開放自由觀點比較多啲，譬如話佢對性別嘅平等啊，譬如話佢對普選嘅一啲嘅即係佢會支持普選啊，或者係佢會佢喺譬如話旺角騷亂裏面有啲學生佢會去公開嘅聲援啊咁樣，咁會即係啲人都會揣測係咪因為聖公會聽即係就要佢割席，佢受到壓力，所以呢佢就要去同即係唔支持崇基神學院啦，咁有好多呢啲咁嘅聲音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你睇返，其實係好多譬如話喺香港或者係其實全世界有頭先都講過有好多比較大嘅 denomination 啦，譬如話聖公會呀、浸信會呀、即係或者係佈道會呀、宣道會呀，類似啲咁樣嘅 denomination。咁其實佢哋自己係有佢哋自己嘅即係頭先我所講嗰幾間嘅 denomination 呢，佢哋都冇係即係喺呢個支持教會行列當中嘅，即係呢啲咁嘅大宗派呢都冇去喺個崇基神學院嘅支持教會行列嚟，咁而家聖公會係啦 ,ok, 咁但係其實佢哋自己有佢哋自己神學院嘅，即係呢啲咁嘅浸信會呀宣道會呀，佢有自己嘅神學院，咁佢哋有自己出嘅神學生呀成呀咁樣。咁所以作為一個學術層面嚟講呢，亦都無可厚非嘅，即係聖公會譬如話佢要去支持返佢自己嘅擺多啲resources 擺返喺佢自己嘅神學院當中，佢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用一個非信徒嘅角度嚟講啦，咁或者一個徒人嚟講，你咁樣睇件事你好明顯有政治考慮囉。因為好簡單，你睇下你管浩明同埋邝保罗，你已經知道有咩係咪有政治考慮囉。即係當你個兩位負責人或者係出嚟講嘢嘅，出嚟做 PR 嘅嗰兩個最大粒嘅都係媚共啊，都要叫啲香港人係做乖嘅小貓啊，做寵物啊，聽大陸話。咁仲有啲咩嘢嘅原因可以令到我哋排除到呢個決定同政治無關呢？係咪？即係其實有一個好簡單嘅 logical 嘅睇法咋嘛。第二嘢就係話好似蘋果佢去 link 或者其他好多人都去 link 今次呢個聖公會決定同上個月呢個嘅大陸呢個政治常委去開呢、這個宗教會議，習近平去高度去同即係各個宗教領袖講話，佢要 make sure 呢各宗派人士去牢牢把握堅持黨嘅領導，鞏固黨嘅執政地位。即係其實你好難去同呢樣嘢去脫離關係囉。即係上個月習總先至咁樣講嘅時候， 咁今個月聖公會就出過咁樣嘅 announcement， 咁你無可厚非，你即係你俾人 link 係無可厚非㗎喎。即係我覺得呢個除咗係即係公關災難、關公災難之外呢，我唔諗唔到有啲咩其他原因囉。咁其實今日我都想講下，其實我今日唔係想講聖公會呢樣嘢，因為其實即係聖公會媚共或者聖公會係比較親共呢樣嘢呢，都其實都好多人都有咁嘅睇法㗎啦。咁我自己唔喺當中，我唔可以為佢講說話啦，或者我唔可以為即係加鹽加醋都對佢唔公平啦。咁我只可以譬如話講下阿習近平今次呢個咁嘅呢個最高規格嘅宗教會議裏面講啲咩啦。咁我幾個重點我都好得意嘅咁樣。咁第一個就係呢，佢要所有嘅宗教啦，咁講所有宗教呢就包括基督教啫，其實講，我諗係講埋無論係天主教啊，無論係其他宗教，譬如話 even 係邪教組織，譬如話法輪功啊，成個呢啲咁嘅，或者係藏族啊，或者即係好多唔同嘅族類裏面嘅一啲嘅地方宗教啊，佢講嘅嘢就係話，佢哋要牢所有宗教領袖要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導權，即係基本上係要控制，基本上就係話要國家裏面嘅宗教呢只可以 focus 喺宗教層面上面，佢哋唔可以掂即係掂其他嘢，即係佢哋唔可以掂教育，佢哋唔可以掂民生，佢哋唔可以掂政治。咁但係你要諗下，即係其實譬如用一個基督教角度嚟講，基督教喺中國大陸裏面所做嘅嘢就係咩呢？就係教育，就係民生，就係醫療。OK， 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好多無論係 NGO 啊成啊，都係透過即係教會嘅名義呢係去入去做嘢嘅。咁而家你咁講嘅基本上呢就係話基本上係去排除呢啲咁嘅事嘅發生囉。即係基本上你見到習總而家今次呢個嘅會議裏面所講嘅就係我哋要斷絕宗教對中國產生任何影響啊。即係除咗係一啲對人嘅靈性有少少幫助，好似頭先唐相講啊，對你靈性有啲滿足之外呢，其他嘢一律唔可以掂。OK， 即係宗教淨係可以做即係你又令人哋靈性滿足嘅呢個咁嘅層面當中，令到人哋道向善啊咁樣，淨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即係其他生活上面其他範疇呢都唔可以掂。OK， 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就係話要去宗教堅持中國化。大家有冇諗過咩叫宗教中國化呢？ 即係話耶穌係中國人囉。 我諗係極致係咁，譬如話即係可能去到嗰個位置就話 會唔會中國上帝嘅選民係中華民族啊？ 嗱好嗱，呢樣嘢就好值得探討啦。究竟即係習近平講呢句說話有啲咩意思呢？即係宗教要中國化呢樣嘢，有啲人基本上可能揣測到呢樣嘢就話呢，問啲問題，譬如話如果耶穌係一個中國人嘅話，如果耶穌而家係生活喺中國嘅時候，佢會唔會認同共產黨嘅統治呢？而家習近平就同你講話耶穌要係支持中國係共產黨統治嘅。 嗯。 佢就咁講 囉。哦。 即係因為你如果去到一個層面，如果一個宗教要擁護到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同埋擁護呢個社會主義制度嘅時候，咁你真係講緊其實每一個牧師佢要去講到嘅時候，譬如話佢講到話如果耶穌喺中國嘅時候，佢係要講到耶穌係要支持中國共產黨統治㗎喎。OK， 咁基本上呢樣嘢呢係令到呢個教義基本上有問題喎。你知唔知而家喺中國大陸呢，我做啲 research 呢，有啲北京嘅教會呢，啲牧師呢，尤其是啲三字教會呢，佢會同啲會眾講就話，我哋呢神嘅選民，呢個係事實嚟嘅，我哋係信神㗎嘛，我哋係神嘅選民，但係喺嗰樣嘢之前呢，我哋要知道我哋係中國嘅公民，所以中國嘅公民呢係緊做中國嘅公民呢係緊要過做神嘅選民嘅，神嘅選民係其次，最主要嘅係我哋係中國公民。嘩，簡直係呢句說話真係入木三分，對我嚟講，你明我意思呀？即係呢個咁嘅講道或者呢啲咁嘅教義，就係其實係令到其實呢個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已經唔係再係基督教天主教，已經係變質咗。即係如果你話要中國化咗啲基督教嘅話，已經再唔係基督教，所傳嘅已經唔係傳緊基督教福音囉。 喂，但係我真係要challenge一下，中國有公民嘅咩？ 中國國民囉，或者中國公民。 Oh, okay, okay. Okay. 是啦。咁其实佢第四个重点就係话佢要强调共产党员呢不得信教。OK， 佢话共产党党员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嘅无神做马克思主义嘅无神论者。佢要严守党章规定要坚定信念唔可以喺宗教里面寻找自己嘅价值同信念。即係我只可以咁讲，你一个宗教我俾你宗教自由即係譬如一个国家啦，佢话我俾你宗教自由，你可以信你所相信嘅宗教。但係呢我如果作为我哋呢个執政党嘅党员呢，你系唔可以信嘅。咁仲咩叫宗教自由呢？咁呢个唔系根本上唔系宗教自由嚟㗎喇。OK， 再加上就话你一个嗱，你马克思主义系一个无神论嘅主义㗎嘛，即係中国一个系一个无神论一个党去執政嘅时候，你点可以即係一个宗教系一个无神论嘅執政党党里面点样可以仲可以维持到那个宗教嘅纯洁，即係那个纯正度呢？即係我剛才所講嘅即係呢个宗教中国化就係咁嘅问题啦。即係你一讲呢个宗教中国化，除咗係话我哋要融入当地文化之外呢，你基本上係夹杂咗好多唔同嘅杂音里面，令到成个福音呢係坏掉咗。 ok， 咁佢最尾个 point 就仲恐怖添，佢话佢要加强对青少年人思想嘅影响。咁你话係咪想啲青少年人更加去想透过宗教去令到自己有一个有个好啲嘅信念啊，或者搵到自己价值呢？唔係。原来呢习近平嘅意思就係话呢，要加强青少年对科学世界观嘅宣传教育。佢话呢要令到佢哋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確嘅人生观。咁佢讲呢样嘢係咩意思呢？如果習近平講話要叫啲青少年人要有思想上影響，即係要洗腦啦 ,ok? 即係要同佢哋講話要信科學。信科學嘅意思都係叫你唔好信宗教。叫你唔好，即係基本上佢要青少年人唔可以有信仰。即係佢要叫青少年，即係佢另一邊雙就基本上打你呢個宗教或者打你呢個基督教天主教一巴，就係話你啲咁嘅宗教呢係唔會令到人哋有一個正確嘅世界觀，或者唔會有一個正確人生觀、價值觀嘅。ok， 即係嗱，我俾你呢個宗教喺中國行 ok， 但係我唔俾你去同青少年人傳福音，或者我要洗青少年人腦，話洗呢個腦拜呢個嘅科學，我要用科學嚟 replace 呢個嘅宗教信仰咁樣。咁其實你係見到習近平係好似比起上兩屆嘅即係黨主席呢，更加嘅狠，更加嘅狠毒啊，對或者係更加嘅逼迫呢個嘅宗教信仰，或者基督教宗教信仰傳入去中國嗰裏面。咁其實呢係大家都知道，其實物極必反嘅，你咁樣越打壓呢，只不過即係個滲透程度越強烈，即係或者係即係個福音更加嘅傳，即係我哋嘅 term 啦，就係福音更加嘅喺中國嘅傳，因為你越打壓呢啲人就越傳嘅 ,ok? 咁而家其實呢用返啲有啲數據俾大家，就係話呢喺大陸呢已經其實嘅信或者信耶教又好，或者天主教又好呢，佢已經個人數已經接近9000萬㗎啦。基本上係差唔多多過共產黨黨員嘅 ,ok?咁所以譬如話2025年呢，佢哋會估計到呢會大概有1億6000萬嘅基督徒喺大陸。咁所以呢其實即係習近平咁大力咁去打壓呢個嘅即係宗教去喺大陸嘅傳播呢，其實係最尾即係調返轉頭攻擊佢呢，就係佢自己囉。 其實我唔知要講法啱唔啱啦，就係譬如話，因為而家大陸好多即係地面即係佢見到嘅教有形有即係有形嘅教會咧，佢哋係即係呢一啲教會能夠生存到嘅原因係因為佢又好似你咁講，就係將佢哋所相信嘅信仰上面再加雜一啲對國家嘅一啲嘅元素喺入邊啊，所以佢哋先能夠繼續嘅去運作。但係反而咧，即係因為好多譬如話覺得應該係要分開嘅，即係呢兩應該係要宗教同國家嘅一個嘅應該要大家應該撇除兩樣嘢，唔應該攞埋一齊嚟講嗰啲呢，嗰啲反而因為嗰啲當然佢唔會俾佢成為一間建立咗一間教會，所以好多地下教會出現咗啦。咁其實會唔會因為咁樣其實嚟緊會越嚟越多呢類型嘅教會出現呢？ 將會啦。咁你其實睇返即係 refer 返 其實運行咗三年嘅拆十字架嘅問題啦。咁我之前都講過話我會講下，咁我今日都帶出嚟講下啦。譬如話浙江，即係你會發覺咧好多拆十字架嘅事件都係發生喺浙江啊，嗰邊嘅，你知唔知點解？ 唔係好清楚。 嗰邊個教會發展得比較勁啲。 一來嗰邊教會發展得勁，第二就係咧，因為習近平習總一開始即係發跡嘅時候就係喺浙江，即係佢係浙江裏面打滾出嚟嘅。其實浙江就係起頭咧，就去做呢啲咁嘅打壓事件咧。佢哋用一個理由就係話，因為呢啲十字架就僭建。OK， 咁所以我哋一視同仁，無論係醫院又好，無論係咩公共設施都好，只要僭建我都拆。所以咧就打正旗號咧，就去即係逼迫啲教會叫佢拆十字架。咁其實牽涉到好多事件啦，無論係即係有好多傷亡啊，成啊，因為好多基督教徒都去即係用身體擋住啲人去拆十字架。咁冇噶，你政府梗係照拆㗎啦，邊個嚟啊？即係所有嗰啲公安啊、武警啊，全部去參與當中去。拆十字架咁樣，咁所以浙江係最嚴重嘅地方啦。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教牧啊、維權律師啊，都其實都被滅聲或者係被拘禁啊咁樣。咁其實喺香港都有好多聲音去即係支持翻大陸。咁其實講呢樣嘢嘅原因就係話咧，我哋其實無論係香港啊或者係外國咧，有好多個嘅心態就係話咧，我哋要傳福音翻中國啊。咁呢個係事實，冇問題。即係我哋嘅基督教教義話教，即係教導或者耶穌教導都叫我哋去傳福音去世界各地咁樣。咁但係香港有好多嘅情況就係話佢哋會成日凝住就係我哋要將福音帶翻去大陸。咁首先要將福音帶翻去大陸咧，我哋要同大陸啲人打好關係。OK， 咁就有好多你會見到好多譬如即係牧者啊，佢哋會好親共啊或者成啊，佢嘅 backup 嘅原因呢，往往都係話我哋要將個福音呢帶到去大陸當中，所以我哋要呢同大陸呢有一個好嘅關係咁樣。咁但係其實你見到而家大陸嗰個情況就係話佢呢個咁即係大陸嗰、那個阿頭就同你講話，我而家唔俾基督教喺裏面放肆 ,ok, 嘅時候係唔係香港嘅教會或者香港嘅好多嘅教牧同工，佢哋要認清到而家嘅事實狀況，要用其他方法，唔好再用媚共嘅方式咧，去想話討好大陸，令到我哋啲即係令到福音可以傳入去咧咁樣。可能依個咁樣嘅方法已經唔係再係最可行嘅方法，咁要諗下啲新嘅方法啦咁樣。咁其實 我想問一問，即係喺無論係拆十字架呢啲事上邊康保罗或者系官浩明有冇出过声噶？ 康保罗其实咧就系即系书面上咧，佢系即系出过啲声明，就话呢啲事咧系唔应该嘅或者系成嘅。咁但系即系佢嗱，你见唔到佢好多好大力嘅，作为一个人大政协，你见唔到佢好多好大力或者系好公开嘅一啲嘅言论，系话去反对拆十字架成啊。咁但系佢有冇去做咧？佢有嘅，即系门面功夫佢有做嘅。但系官浩明我唔知啦，康保罗佢又系有去出声。但是他有多大声，你知道康保罗平时讲嘢很大声嘛，可以是不是，但是他在这事上面他不算说用太大的力度去反共，或者是去显示反对声音，反而就是说譬如说在崇基的即是邢福珍，他有很多的即是讲道，或者有很多的讲座，或者有很多 的文章都是去公开的去责备这件事的时候，那就嗱，我唔知有冇關係啦。咁就係而家聖公會咧，就決定啊，我唔同即係崇基咧，就繼續去有呢個咁嘅支持教會嘅關係啦，咁樣咯。 反而我覺得係調轉喎，我都覺得係因為係教而家即係教會嘅成長，即係呢個教會發展得好旺盛，而於是乎佢哋係受到打壓咯。 係， 即係其實一貫。大家睇到嘅就係、是、尤其是呢個習近平嘅時代就係、是、顯示咗出嚟就係、是、即係一佢哋喺佢哋眼中一放就即係放完之後跟住佢而家又收返，其實佢哋喺各個層面都係咁，同埋就係話佢哋嗰個講法同埋做嘅係同毛澤東時代係冇分別㗎、 啊、 即係其實就係話 有過之而無不及添， 是就是说宗教是精神鸦片嘛。 是。 他当年就是 去到西藏就係咁樣同達賴喇嘛講話宗教係精神鴉片。就係咁，但係呢樣嘢係好恐怖囉，我想講即係係會將中國變成一個唔知咩嘅國家，即係當你一個國家冇完全冇咗呢個你嗰啲人同埋國家人民同埋國家冇曬呢個靈性嘅追求嘅時候呢，係只可以話係去用恐怖去形容成件事囉。 係進一步走向煉獄啦，已經係一個煉獄啦。 係啦，佢會變成點樣呢個國家係難以想像囉。 即係你其實見到習近平無論係由今年開始佢喺唔同嘅層面裏面都去好多收緊啦，譬如話佢喺傳媒當中啦，佢話同娛樂新聞都要去聖黨嘅時候，你就知道即係到今日佢話要宗教都要聖黨嘅時候，就知道即係中國面臨一個比文革再嚴峻啲嘅時候囉。即係當經濟已經咁低迷嘅時候，再做啲咁嘅嘢，我唔知道究竟阿習總佢諗緊啲咩嘢囉。咁今日講到呢度啦，佢哋都講成個鐘啦 ,ok, 咁喂下次可能喂搵啲時間研究下啲澳洲嘢啦，我哋講下澳洲 budget 啦，好嘛 ,ok, 好啦，咁我哋今個禮拜講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多謝大家，thank you, 拜拜。 拜拜。